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阿们。今天在教会年是复原节主日，英文是 Reformation Day。 复原节每年是10月31日，今天是我们庆祝那天的主日。那么复原节 Reformation Day 是纪念什么呢？是纪念上帝在差不多500年之前如何复原了他的教会。当时上帝透过马丁路德还有很多其他的人复原了圣经正确的教导。我们今天正道主要的经文，今天的第一段经文启示录第14章6到7节，在这段经文里有一位天使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天使传的是永远的福音，这福音一直从创世纪3章就有了。在2000年前，上帝特别显示这福音，也特别赐给我们这福音，在耶稣基督里的降生、受死与复活。这福音绝对不是马丁路德所创造的东西，这福音是上帝的，早就有了。但是很可惜，在500年之前的世界，这福音已经被遮蔽了，已经几乎都找不到的，因为教会的教导歪掉了。当时马丁路德好好的研读圣经的时候，他就发现福音很清楚就在那里面。在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的一些发现写成论点，然后贴在他城市大教堂的门上，让其他的牧师学者看到，他们可以一起讨论。我们现在500年之后，就把那天10月31日定为复原节，来纪念当时的福音发现，就是上帝自己是当时的人重新发现福音，上帝这样就复原了他的教会。今天我们特别纪念庆祝，也特别感谢上帝给我们这永远的福音。那么这福音是什么呢？我们今天的书信经文从罗马书3章就讲得非常清楚，一个很好的总结。我现在再念一次罗马书3章从20节开始，20到26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但如今上帝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书和先知为证，就是上帝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地称义。上帝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因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上帝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这段提到律法，也提到福音。律法主要是显出并定我们的罪，律法让我们知道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拯救自己，福音乃是上帝白白地拯救我们的方法。上帝是因着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的救赎工作，借着他赐给我们的信心，相信耶稣是为我们而做这些。上帝是因基督借信称我们为义人，我们在上帝的面前是圣洁的，没有罪的，我们与那位圣洁没有罪的上帝和好了，我们就是这样得救了，有永生了，这是福音。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从启示录第14章第6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 好天使把福音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什么样的人都有。那么天使他具体怎么说呢？我们继续看第七节，他大声说，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主要的信息是什么呢？是上帝的审判已经来了，上帝也有办法施行这个审判，因为他是创造万有的，他也可以审判万有的。这听起来好像不是什么福音，对不对？好像比较像律法，上帝的审判。但是我们如果看这段经文的上下，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这个意思。在我们的经文之前，第一到第五节，上帝使作者约翰看到一大群人，总共有144,000的人，他们在天堂一直跟随那羔羊，就是耶稣基督。第四、第五节说，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的，做出手的果子，归于上帝和羔羊。在他们口中查不出谎言来，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哇，这是福音！羔羊耶稣赎买这些人，也使他们成为没有瑕疵的。他们现在随时与羔羊耶稣基督同在。这是上帝使使徒约翰在异象中所看到的，就是所有基督徒将来在天堂的情况。我们都盼望这日子，但是目前我们还是在这个世界上，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的经文第七节的情况。对所有在世界上的人来说，上帝的审判是快要来的。天使也劝人应当敬畏上帝，将荣耀归给他。我们也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这段之后我们就了解，有些人不是敬畏敬拜上帝的，不是将荣耀归给他的，他们反而是敬拜一只兽，就是野兽或者怪兽。这只兽就是撒旦或所有任何其他的假神。我现在就念第9到13节，有天使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在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上帝大怒的酒，此酒真在上帝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很清楚的对比，敬拜兽的和敬拜创造主上帝的，就是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所有敬拜兽的，他们要受极大的痛苦，永远也不得安息了。在基督里面的人呢，他们反而是有福的，他们会习了他们一切的劳苦。上帝审判的日子来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很清楚这两个结果。因为所有在主里面的人，他们审判的时候会得到这安息和祝福， 并因为那天所有上帝的仇敌，也是我们基督徒所有的仇敌，这些仇敌上帝会把他们永远捆绑在地狱里面。所以对基督徒来说，上帝的审判来到的时候，是这是一个福音的时刻，是好消息。在启示录最后一页，耶稣说，是了，我必快来。约翰和我们所有基督徒，我们都回应说，阿们，主耶稣，我愿你来。好，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多思考一下这段经文跟我们这些还在活在这世界上的人，跟我们每天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其实我们最近几个礼拜已经谈过这个，前几个礼拜我们谈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如何是个属灵征战。我们今天这段也提醒我们这一点，我们终于在主里面而死的时候，我们就会得到安息了。但是当我们还活着在这世界上的时候，我们还没有这个安息，每天反而是个挣扎，属灵征战。那么我们如何装备好打这个属灵征战呢？这个就是上个礼拜的正道，我们就是继续常常在主的道，在上帝的道，在圣经里面就准备好。我今天要提出一些例子，撒旦如何试探或引诱我们离开上帝和他的道。我觉得在某些方面，撒旦在今天的美国社会是越来越容易引诱基督徒。撒旦自从一开始在伊甸园的时候，他就喜欢试着让我们怀疑上帝的道。他说，上帝岂是真说。在不少道德方面，撒旦越来越能够借用美国社会引诱我们，引诱我们怀疑上帝的道，然后就离开上帝的道。上个礼拜一到礼拜三，我参加了一个印第安纳州的路德会牧师的研讨会，在芝加哥附近。我听了四个不同的讲员，每一位都给很多例子，我们今天美国社会跟三四十年前的美国社会很不一样。其中一个讲员是一所路德会大学协同大学的教授，他专门跟我们谈婚姻和其他跟性有关的事。他的学生大部分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对婚姻和性的立场太受大社会的影响。这个教授说，他几乎不能用圣经来谈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的，因为学生，包括那些自称是基督徒的学生，他们不把圣经当作他们的主要的权威。这些学生主要是听社会怎么说，所以比如说，他们大部分很难接受同性恋是不对的，也任何一男一女婚姻之外的性行为是不对的。另外一个讲员是负责所有在印第安纳州的路德会的学校，总共有104个学校，超过12000个学生。他告诉我们，最近有一个路德会的幼儿园的校长打电话给他，问他要怎么办。他的学校现在有个孩子，他有两个母亲，那这是不可能的事，对不对？但是他说他有两个母亲，没有父亲，怎么处理？你想想看，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如果在圣经课的时候，老师教导正确的家庭是怎么样，这孩子怎么办？他有可能就回家告诉他两个母亲，这些母亲可能就来告学校，说学校犯了所谓的 hate crime， 仇恨罪。政府或许也就来把这个学校关掉了。那么我想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是将来这真的都有可能，都有可能。那么我们今天来的人，可能没有人会认为，比如说同性恋 的行为或同性婚姻是可以的，但是还有很多其他关于性，比如说性的问题，性的题目，比如说婚前的性交，或许有些，或许我们今天有些人还没有那么确定立场应该是怎么样，并且虽然你们大人可能会比较坚持，但是你们的孩子都不一定，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在电视上、在电影里面、在网络上、在他们所看的书、所听的歌、所上的学校，这一切每天一直在压着他们，他们花很多时间听这些声音。我们当父母的，我们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呢？我们有没有问过他们？我们有没有准备好好好的跟他们谈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并且为什么那些是对的或者不对的？其实在 Evansville 这个城市，这个 Evansville 比很多其他美国地方好很多，但是我们的孩子周围还是有很多不好的影响，并且当他们出去念大学的时候，真的会非常不容易的，引诱太大。我们当父母的有责任现在好好地了解他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是什么，他们自己所想的是什么，然后我们要好好地跟他们讲正确的立场是什么。我们要用圣经，但是也要用其他的方法跟他们讲，因为外面的世界不会接受圣经的。撒旦那邪恶的怪兽都在社会里面围绕着我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他在各方面，包括在道德方面，要我们怀疑然后离开上帝的道，好危险。我们常常懒惰，很容易随从社会，慢慢妥协了。我们当父母的也没有负责任了解我们的孩子还有他们的环境，然后帮助他们分辨是非。那么接下来，如果上帝的律法刚才做好他的工作，让你看到你的罪的话，撒旦就要来换他的策略。其实还是一样的策略，他总是要你怀疑、不接受、不相信上帝的道，但是他现在要跟你说，你看你是个罪人。你可以回答说，撒旦，是的，这是没错，我是个罪人，我没有做好。但是撒旦接下来要说，但是上帝不可能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你的罪太大，你也一直在犯，一直都没有做好。但是你就可以回答说，撒旦，我是个罪人，但是上帝说他一定会赦免承认他罪的罪人，我承认了，我知道我错了，我也要改善，虽然我知道我很软弱，我非常需要靠圣灵的帮助，上帝已经赦免我的罪，这是他所说的，我不用听你的，我干嘛听你的，你离开我去吧。上帝的道是可靠的，我们也应该非常熟悉他的话。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并且这赦免是没有限制的。上帝是非常慷慨的，远超过我们的慷慨，他就是一位充满恩典和怜悯我们的上帝。今天是复原节主日，在复原节我们感谢上帝给我们这福音，这福音是上帝可靠的话，这福音是永恒的，这福音是真实的。耶稣上帝的羔羊已经用他的宝血来赎买你了，他的宝血也继续洗净你的罪，你等一下也就会喝他的宝血，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下礼拜也会。这赦免、这福音也给我们力量，给我们新的开始，活在这邪恶的社会里面。上帝的赦免与你同在， 上帝的道和圣灵也与你同在，你不必害怕，不必惧怕，你可以勇敢地面对，勇敢地忍耐，一直等到上帝审判的日子终于来到了，我们这些在主耶稣里面的人得到永恒的安息，永恒的祝福。阿们。